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20元。伦敦金嗰阵时买入1793.08美元，卖出系1793.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系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居屋咧，而家就有啲消息话，住够5年先可以喺居二市场卖。房委会委员柯创成 炒卖佢有违资助房，达到安居乐业嘅初心。 香港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正刚 都系要取得个平衡。究竟我哋想个市场有冇流转？但我谂呢个对土地运用上面嚟讲系唔理想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去到码头视察，想推管线运输物料。冯公觉得呢件系大好事，咁样东海嘅运输成本就能再降低一啲，但系就担心前期嘅投资比较大。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你知道乜嘢系合球吗？不如听下佢点介绍。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揾嚟中国香港合球总会主席郑伟明， 主持梁礼勤、叶允儿。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欢迎来到12月29号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题目呢就叫做下一站网上大学，即不是下一站大学，当网上两个字。录音室里面呢就有我啦、苏轼啦、米哈啦，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冯杰明。咁我简单介绍一下 Kimin 啦。咁佢咧其实系我师弟嚟嘅，麻省理工大学都系供应。 吓，你一开头介绍人就话人哋系师弟， 佢迟有两年毕业。咁但系大家咧都系经过 喺度耍大牌，耍师兄，摆师兄款喎、啊。Kimin， 我帮你嘅喺度。 OK OK， 唔该晒。 但系大家都系经过一个咧，我哋叫网上嘅大型公开课啦、，MOOC 嘅课程咧、读完咗一个一年六个科嘅 MOOC 之后咧。就再去報MIT 啦，然後收咗我哋，咁跟住我就去美國完成埋個學位，大家都咁嘅經歷。咁啦，好啦，咁今日開始前先講下個簡單介紹嘅題目啦。咁下一站網上大學係咩意思呢？其實咧，大概10年前開始咧，就有幾個平台嘅，有 Coursera 啦、Edx 啦，即系 EDX 啦、Udemy 啦，即係有幾個網上教育平台。咁係透過網上咧，唔使錢。俾好多全世界唔同嘅學生咧，都可以上網去讀一啲名牌大學嘅課程，即係 MIT、Harvard、UCLA、Stanford， 即係呢啲係呢 噏得出都有，其實 係創即係香港嘅大學都有嘅，理工啦、City 啊、港大都有嘅。咁咧，其實基本上好多大學都會喺上邊擠一啲課程俾個好多學生上網讀。係咁好啦，阿米哈你啊大學。 工作咗多年， 系工作多年嘅。你覺得呢樣嘢對你有咩有冇影響咧？ 你講嘅係我經歷，我估我8年前博士畢業之後入大學啦，咁然後所經歷嘅 其實是網上課程的要求，即是說當大學想去engage 這個網上，想做、 即是想接觸多些學生， 想接觸多些學生，想去做多些網上課程呢，其實你很快就會將那個工作呢就會推到前線的。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其實即是大學教授啦、講師都好啦，其實大家那個教學量呢本身就很多，而當個大學要推網上課程，咁你估佢最快捷嘅方法係點樣做？ 將你而家嘅課程錄影咯。 係啦，即係呢個最簡單、最便宜。佢覺得即係 效果唔好嘅。 咁但係個效果唔好可以慢慢講嘅，即係點樣唔好法。但係呢一個係好直線去諗，就係話啊，將一個本身實體課，然後錄咗落嚟，咁然後就變網上課。但係其實嗰個就似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嗱，好系唔啱噶吓，不过咧，我哋都系睇嗰啲翻版 VCD 咧， 即系前面有啲人影嘅又。 即系你睇咗套戏，咁啊套戏无论几多大嘅 cast， 几多嘅成本嘅制作系嘛 ，A 级制作，但系你偷拍咁样， 系啊，前面会有学生问问题， 行嚟行去啦，个收音又未必即系准确啦，你唔系夹麦噶嘛，你嗰、那个即系现场讲嘢系嘛，等等等等，然后你就发现咁样真系得嘅咩？即系你因为带住好怀疑去做。咁然後一開始就鼓勵性質啦，咁你諗下鼓勵大家做，咁邊個同事會做呢？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問題會衍生。 嗯，咁我又問下 Kevin 啦，咁你同我都係嗰個課程出嚟㗎啦。 嗯， 咁咪點解你當初咧點樣會讀呢個課程？同埋你覺得即係你讀呢個網上課程俾你嘅感覺係點樣？同米哈頭先講有咩唔同？ 我就係、因為其實一直即係大學畢業之後就出嚟做嘢。系咪咁就其實做咗廿幾年嘢， 即係第一個學位之後啦。 第一個學位之後係啦，咁其實咧就再諗落去，即係話同我哋同啲客去做個供應鏈優化，係咪？覺得我哋之前即係大學第一個學位出嚟嗰啲知識係唔夠用，因為個時勢變化得好快。咁啱好有一次咧，我就喺哥本哈根開會，咁啊第一次咧就其實一個同事，美國同事就同我哋介紹咗一個。EDS 的網上課程，即是 MIT 的，咁係嗰一段時間咧，就開始接觸呢個網上課程，即係話，即係當時阿 Lance 都未同我講嘅，咁就大概學咗一兩個月，咁之後咧先知道，Lance 原來又讀緊喎，畢業咯喎，咁 係我喺美國畢業 啊。阿 Lance 就係蘇式啊，各位。 OK， 係啦，咁其實個感覺俾我咧就體驗咧，其實係。非常之好，我覺得。 嗯， 但你覺得製作上面有咩唔同咧？即係同頭先米克講嗰種，即係現場錄影同埋 MIT 做嗰、那個喺製作上面，你覺得有咩唔同？ 我其實對於嗰啲就即係話 MIT 錄好咗嗰啲咧，我覺得感覺好好多，個體會好啲，因為佢個 佢係特別為咗個網上課程錄， 係啦係啦，佢 quality 比較好。咁之後咧，仲有啲作業，即係一個禮拜有作業有 deadline。咁之後咧，亦都有一個論壇，即係大家可以去討論， 係 即 係 網 上嘅 討論啊， 好似唔同嘅谷咁樣啦，嚇討論區咁啦嚇。不過就係學生本身自己， 佢每個禮拜有一個討論區咁樣，即係每個禮拜嘅課程有一個討論區咁樣。 咁、那個節奏就即係拉得好緊嘅。咁因為我其實係初次咁樣學，我都即係有時會擔心，跟唔跟得上嗰啲啊咁。 係 即係頭三個禮拜咧就好辛苦嘅，因為你長時間做嘢之後，你再好少拎翻本書去做，即係學翻啲課程係咪？ 阿傑明係啊學霸嚟㗎。 冇咁講，冇咁講。頭三個禮拜係辛苦嘅，咁但係即係話個腦再 work 翻， 即係適應翻 就好快啦。 係 咁之後就按照嗰個節奏落去咧。感覺就好順咗咁咯，啦。 我估剛才講製作咧，其中一個重點係我想講嘅就係、是、網上課程本身係冇問題，但係如果將網上課程當實體課嘅一個 延伸， 係啊延伸或者副產品或者 spin off 咧，就有問題啦。即係我覺得係應該要專業地去做網上課程。 我補充翻少少啦，其實喺做。網上公開課之前咧，其實譬如香港有間公開大學啦，即係而家嘅都會大學啦， 即都會大過前身啦。其實英國都有間 Open U 噶嘛。其實咧，喺大概七八十年代開始啦，其實更早時期仲有嘅。咁我可以再補充翻，就已經有透過錄影帶啦、電台節目啦，或者寄一啲資料俾你咧，係有一個遙距課程嘅， 或者電視台播。 係啦，咁其實最早期就應該係第一間應該係哈佛嘅 Extended School、Extension School， 即係哈佛有一個學院叫遙距學院嘅，一個延伸學院，佢係專做呢、這個遙距課程，係三十年代開始噶啦。咁、MIT 都有一個 Open Courseware OCW， 佢係一個網站嚟嘅，佢基本上就好似米哈頭先咁講，就係將平時啲教授咧。講書嘅嘢錄影咗，即係擠曬上去，跟住大家自己睇啦。咁、那個效果，頭先啊 ，Kimon 啊，馮建明都講啦。其實專業製作同埋你就咁錄個教授講，其實個效果係爭好遠。 因為個教授本身自己都要知係 serve 緊一個乜嘢嘅教學嘅， 即係你教緊啲咩人啊嘛？你教緊一啲我經過好嚴謹嘅要求收翻嚟嘅學生啊，定係我教緊一啲因為網上課係冇收生要求噶嘛？ 是这个是第一件事，就是究竟听的人的那个背景是什么，是吧，你会去调节你讲的内容或者讲的讲法。另外就是一个教学的模式，即是例如实体课你很多互动的嘛，是吧，你会即场问然后等待然后答然后听。但是你想想如果就这样去录的，其实你又未必录到台下那个学生 答什么 答什么，是吧，而那个节奏会拖到很慢。 要看字幕才知道。 是啊，那所以其实我即係覺得網上課程有好多前置嘅，可能我哋再慢慢講啦。但係其中一個好關鍵，我的確係覺得係唔可以當係一種輔助或者一種啊就咁 copy 過嚟啦，就可以成為一個網上嘅教材 啊。係啦，我又想問翻阿 Kimon 啦。嗱，你感覺即係譬如你讀嗰個網上課啦，咁其實佢一個禮拜嘅課程係分好多段噶嘛？ 係啊， 你覺得？呢種方式同我哋平時喺上堂，即係韞住你個零兩個鐘，兩種方式，你覺得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有咩唔同嘅方式？ 我覺得分開多幾段咧，就會即係話對個人嘅節奏咧掌握會好啲，靈活啲。因為畢竟我哋係即係網上課程啦，咁就唔使話坐實喺度幾個鐘頭啊嘛，仲有個幾鐘啊嘛，係咪？咁仲有一個分段式咧，我覺得有啲內容我哋本身喺工作中入邊識嗰啲咧。我哋可以好快咁就即系睇完噶啦， 即系用一点或者两倍咁样。 系啊，两倍系啦，系啦。咁有啲系佢讲到有啲关键点咧，确实系即系话有时即系掌握唔到嘅。咁我可以睇多几次咁样。咁所以个节奏咧就唔使太长，佢一般好似十几廿分钟嘅啫。 冇嘅，应该系十分钟内。 系啊，十分钟内。 唔同课程唔同嘅，不过 每一节十几廿分钟嘅咋。 系啊，系啊。 一个礼拜其实都系个半钟嘅嗰个 video， 但系佢分咗好多节，每一节系十分钟，跟住每一节之后就会有问题问你嘅。咁个学习模式同真正上堂嘅方式唔同嘅，就系其实做过研究嘅，即系你一个人嗰个。可以 focus 即係可以集中嘅時間，其實 七分鐘 嘅 啫。 係咯，所以嗰段片就唔好太長。 要再短啲啊！ 嗰段片就唔好太長。 呢個有啲我自己嘅網上課程嘅即係做法咁，即係每段短啲，但係可能密啲出，咁然後組織埋成為一個完整嘅內容。 係啦，即係一個禮拜都係有個半鐘嘅 lecture 嘅，但係就分好多小段係俾你睇咯。 咁佢咁樣安排咧，其實就方便我哋，即係話用啲即係話呢個碎片時間啊。 係， 譬如搭車嘅時間， 有地鐵啊咁樣係咪？睇一睇一輪之後，咁翻去再做埋啲集題的 quiz， 咁就 OK 噶啦。其實 即係上翻工時間搭巴士坐地鐵嘅時間咧，其實可以上堂嘅。咁喺翻屋企坐定定嗰陣咧，其實係做功課。 係 就善用呢個每一分鐘，即係啲時間係揸出嚟嘅。 睇下個學生自己啦，係嘛？即係我覺得個重點係學生自主，即係話佢點樣去用嗰啲時間，係嘛？即係。就不是課堂自主，但是所以我覺得呢網上即是課程其中一個前設呢，其實是講緊整個教育的普及化同埋嗰個所謂 authenticity， 即是誰掌握住嗰個教與學的主導權。即是網上課程呢嗰個主導權呢，其實很多就交到去學生的手上，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教學進度學習進度啦，自己的學習是快慢啦，你想想你可以快轉個老師，你想想如果現實生活可以有個咁嘅制幾開心，即係老師在你面前快轉二點， 我都上過一啲堂其實我覺得個先生係講得太慢，即係或者我對嗰樣嘢熟悉啦， 咁所以呢個一個發展嚟嘅，即係你好難想像當例如講緊 八十年代的香港，即係當大學的教授， 即係當公開大學大概是嗰、那個即係、那個公開進修學院、啊、最初期，就係、是、嗰大約八十年代開始。成立噶嘛，即係開始普，即係希當初個宗旨都係希望普及大學教育啦，即係有啲可能係當初考唔到入傳統嘅大學嘅學生，經過做咗一輪嘢啦，希望自己可以讀到呢啲 重返校園， 重返校園，咁、就有咗香港公開大學嘅、即係或者嗰陣叫公開進修學院啦，後來香港公開大學，而家係都會大學啦，但係其實而家都會大學有啲好唔同，都會大學做少咗好多搖區。做多了很多實體課， 關那個成人教育的那個市場萎縮事的，其實有競爭力增加了，即是在面對著一個國際的競爭，其實都關你的題目事。 是的，因為我想想說，其實因為有些名牌，因為在科技企業的領域裏面呢，有第一有第二就沒有第三、第二的市場都很小的、其實我們看到在網上課程都有這種情況、即係譬如最好嘅人工智能課程可能係 Stanford 嘅、即係斯坦福大學、最好嘅供應鏈課程可能係 MIT 嘅。咁、你其實你會發現，即係 Kimmy 都可以分享下，我哋都上過幾間大學嘅課程。即你唔會上差一啲嗰間大學嘅網上課，你只會揾最好嗰間去上。 呢、這個要兩睇，因為你哋講緊係一啲好專業嘅課程。但係如果上網上課唔係為咗專業進修，而是為了普及知識呢，那是多了很多選擇的。因為不同的大學、不同的學科其實不同專長的。 是。 所以其實。 所以不是都是找那個專長最好的大學、 但是他未必開過科的。因為每個都會有個 niche 的嘛。他有時候不會全部科開曬的、所以你總是會找不到一些，然後在其他大學都即係揾到。 同埋一個平台未必找得曬。 是啊。 可能要去幾個平台。 即是你網上最好的就是我不需要用死一個平台嘛。这个就是网上的美丽本身的美丽之处来的嘛。 刚才讲的几个平台其实是竞争对手来的。即是 Coursera 啦。 是啊，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可以同时去消费不同的平台的嘛。 是啊，对。Coursera 其实是大一点，我觉得看过好像。 它本身它是牟利的。Coursera 其中一个始创人是一个香港出世的美籍教授来的。Andrew 吳，佢係喺人工智能上邊喺 Stanford 係做得好，即係最好出色嘅教授嘅。咁佢後來就成立咗呢間公司啦。咁 Edis 原本就係一個非牟利嘅組織嚟，但係而家佢都賣咗，所以都慢慢向牟利係啦，都慢慢向牟利嗰方面轉型啊。 但我哋都要分開講咧，就係、我想提出就係各位聽眾，如果你去想即係、上一啲網上課程咧，其實好多免費。 佢係 係啊。 齋上不收錢的，你不需要證書咧，好多時都不用 錢。係有些平台可能是即係月費式無限睇嘅。咁而嗰樣嘢就是你想進修的話，當然你需要張證書啦。但如果你是為了知識的追求咧，其實有很多選擇去進行呢、這個即係普及教育的即係可能性。 其實提到譬如啱先MIT 嗰個物流課程咧。佢就要收費有認證嗰啲咧，其實個費用都唔高嘅、真係唔算高，就好似係$200、如果冇記錯嘅話。 $200 一堂課，即係一個係啦。 同埋會有折嘅，你總會有啲 discount coupon 咧。 咁對比喺即係話其他方式嗰啲學習咧，這個成本係真係好低啊。 相對於你去報一間大學，然後即係遠洋咁樣要飛到過去，然後又要住。 唔使講啦，我講下我而家香港城市理工一個學分$8,000+。港紙，同埋$200一個課程，$200一個課程，你已經爭好多倍啦、個價錢。咁當然你上網教你錄咗一段片之後，其實就可以不斷 loop 噶啦嘛。佢有啲背後有啲人 support 住嘅、但係始終個成本係真係比傳統大學要個講師去教，其實係爭好遠。 所以對於講師咧，我又去翻一個教書嘅位置去講咧，其實個 IP 點樣去保護？copyright 點樣計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你俾一份人工，然後你拍咗我教嘅東西，然後不斷去 無限 loop 係嘛？ 不斷去收錢嘅，咁究竟嗰樣嘢係點計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喺好多嘅大學裏邊，可能係未能夠處理嘅問題嚟。 剛才米克講的意思就是他每一個課程呢，其實如果每一個學期開他都有量出的嘛。但是如果你拍了一段片仔上網之後，那我是不是他每一次開課程我都可以收回一些， 是啊，即等於你去創作了一首歌或者創作一首電影， 你每次播都會有錢收的嘛， 你都會收回個 royalties 的嘛。 其實最近我都接觸過有些類似的，就是網上咁樣搞，即係涉及到 IP 啊嗰啲嘢嘅。國內咧，我發現有一個方法，佢哋咧就係將啲課程咧，佢可以即係錄好之後，但係個分享嗰陣咧，淨係可以用某一個工具去播放，唔係話全部都可以播放嘅。而且播放嗰陣咧，你屏幕嗰度咧會顯示一個曲出嚟嘅，嗰個曲咧差唔多可能就變相咁樣，即係保護翻哦，你只能夠係買咗個課程嗰個人有權限睇，而且係指定嗰部機嚟睇， 系 一轉下機就睇唔到噶啦。 但系嗰個錢唔係俾嗰個教師， 俾個平台啊嘛， 係俾個平台啊嘛。我而家講緊係個平台剝削咗個教學者，佢教咗一次之後就一世，即係好似某個即係染髮嘅廣告咁咧，即係 捉小變態 又唔使講咁白啦。總之就你俾多次，然後就不斷 播40年啊嘛， 一個世紀不斷播係嘛？即係我覺得嗰個係有涉及知識產權接。涉及呢個創作權本身的一些問題，係我覺得係個呢一個網上課程一路去發展的時候是必須要處理 的。不過其實最後回應翻即係點解網上課程而家尤其是近兩年疫情之後咧，更加合理化。 係冇錯， 因為大家本身很多時即係尤其是啱啱疫情開始的時候，本身嗰啲實體大學都冇實體課， 基本上那條線就掹開咗，個實體課程變咗網上課程。 係啊，實體大學都變咗。 然後明明應該係實時有在場嘅學生，但係全部學生都係黑屏嘅，你基本上覺得係對住 自己講嘢， 基本上就對住一個網絡世界講嘢。 係啦，所以其實呢兩年其實呢樣嘢係即係網上大學係合理咗好多，同埋個市場係大咗好多嘅。 係啊，但係我唔知道係應該一個全然樂觀去理解啊，定係還是都需要有啲即係少少嘅 concern 係諗下，究竟網上大學係咪真係下一站，係咪真係會取代實時大學？ 我冇咁講喎，呢個唔係我嘅意思嚟嘅，呢個只係覺得我覺得係相輔相成嘅。即係譬如我同阿 Kimming 嗰個課程咧，都唔係100%，即係唔係完全係網上嘅。我哋都最後係飛咗去波士頓，上咗一個學期嘅。不過慳咗好多時間，慳咗好多錢。 係對我嚟講係慳咗好多，因為我哋其實時間對都好寶貴嘅。當時我係去美國讀書咧，我係即係阿 Lance 都係啦，我哋同公司啊申請咗 no pay leave 嘅， 即係冇出糧嘅假期。 冇出糧嘅係啦。 咁其實唔出糧嘅錢都比學費仲多。即係嗰五個 人 出嚟嘅 人工高嚇， 係呢個唔好講呢啲後話。好嗱，我哋傾住咁多先呢一節。咁咧網上課程有個好處嘅就係隨時都可以開學嘅。咁所以咧，我就為大家點咗呢首歌李克勤嘅《開學禮》，希望大家咧學習嘅路途咧隨時都可以開始，唔需要等九月份嘅。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总要学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前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是过得苦，仍不作弊，荆棘里完成学位，操守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毕业时的优势。历 弊，受苦也练成造诣，因此说人生在世，运程难预计，但能入世培养聪慧。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往事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 楼宇或承租楼案的客户资金遭到冻结，金管局向金融机构发通函，指研究物业买卖支付金额程序不再经律师楼。通函指香港银行工会、存款公司工会及香港持牌放债人工会经研究，并且向金管局咨询之后，建议物业买家的按揭贷款款项由买家的按揭银行经由港元结算所自动转账系统直接过户到卖方的按揭提供机构，买家所支付的余额就透过银行本票直接给予买家。如果买家已经还清按揭，买家的按揭贷款会经由相关系统转账给买家。金管局指利用电子方式银行间直接转账，令到交易更安全，亦都能够避免或者降低无法预估的律师楼事故所带来的风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494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93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7，日元114.8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81，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9美元，卖出1799.5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感觉依然。 今年开始我多了个习惯， 千禧年代萧乐文， 除了尝试将自己看过的书写下书名做记录，还尝试将一些重点和对自己的提醒做些简单的归纳。接下来一年，我希望听更多市民听众的心声，了解他们不同的生活。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这些都是用完一次就丢的塑胶。滥用即弃塑胶不止浪费，还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哪些？几时减？减几多？在12月29日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食鱼食菜我都要食最新鲜最好食嘅， 咁不如支持下本地鱼农产品啦。 吓，啲鱼同菜有冇菌噶？有冇寄生虫噶？有冇重金属噶？有冇营养噶？ 种种迷思都可以破解。 逢星期二朝早十点四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Patrick 之本地娱乐篇， 一连五集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处联合制作。 你预备好跨年节目未呢？你想边一个陪你进入新嘅一年呢？香港电台第一台，2022年星期五深夜12点至1点钟，倾力呈现那些年，张伟基，巨星热舞一小时。 Cause I'm your boss. Happy New Year 2022，哇！ 未来日子，集合世上全人类，共唱者。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2021年地球第二年，在新冠疫情之下过圣诞，圣诞老人收到的礼物清单之中，会不会有人就是想要一个圣诞老人呢？无论家庭或者公司派对想增添气氛，商场想大旺人流，都会请演员扮演圣诞老人。但是今年在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等的地方，这一类演员非常之可耻。圣诞节是宗教节日，是纪念耶稣出生的。之所以走了个圣诞老人出来，一般相信蓝本是公元三世纪的一位主教，在相当于今日土耳其的米拉城，洛善浩斯的主教尼古拉斯知道了有一家人穷到办不起嫁妆，令三个女驾幸无期，就偷偷在晚上爬上了他们的屋顶，从烟通那里抌了几个金币落去，而啲金币就跌入了挂在壁炉上边烘干紧的物里面，就是咁事迹流传开去，演变成趁节日为别人带嚟欢乐的气氛。至于圣诞老人一身的红衫、肥嘟嘟同一嘴大胡须的形象，就是一间汽水公司在1930年代的一个行销策略所塑造出来的。挨过了2020年的社交隔离甚至封城措施，加上部分人打了疫苗，所以2021年的市道畅旺一些，多了公司或者私人团体预约圣诞老人的服务。美国有中介公司就说，有人早在半年前就落订单，整体生意多了 120%，即是超过一倍有多，但是专业演员就比一年之前减少了一成。事关今年有300几位圣诞老人的演员过了身，当中部分就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另外有一些演员考虑到自己上了年纪，体型肥胖，属于感染的高危群组，宁愿不接工作。中介公司将人工调升一成半，去到高达$10,000，仍然是请不够人。有大约3000个家庭、商场和公司要失望，过一个圣诞老人缺席的圣诞节。啊，话时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做一次圣诞老人呢？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翻到嚟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咁喺呢个播音室里边咧，就有我苏轼啦，我拍档米哈啦，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冯杰明系麻省理工嘅校友。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下一站网上大学。咁我哋头先嗰节咧就讲咗好多即系嗰啲网上公开课大概系点嚟嘅咧，同埋而家发展系点样咧。咁呢节我系想讲开少少，其实呢啲课程咧毕业率系点嘅咧？ Kimman， 如果是网上课程那些，我觉得呢个毕业率其实真的不高的。网上其实很多时候，很多的朋友啊、同事啊，他们都很有兴趣学。我甚至乎有个同事呢，他第一时间是将全部课程给晒钱，但后来就坚持不到下去。所以基本上那个， 即有给钱都未必坚持到啊。 给晒钱了，但是后来都是各种原因，可能工作啦，是不是？其他原因都没坚持到下去。所以那个毕业率呢，我觉得只是网上好像大概7%或者是10%以下。 有两个的。有一个呢就是指全部报名的学生，其实1%都不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指有给钱去买证书的学生。就一间大学一个课程呢就10%到10几%。即我有些数据。因为最近每一次我们那个MIT 的课程都有个毕业礼的，非常好的。咁呢到时至今日。 好啦，不要再有宣传这间大学啊。 那个网上啦，时至今日啊，经过即有100几万人，有30万人曾经报过那个课程，其实最后拿到个证，即拿晒6个课程证书的学生得3000个。咁大家30万3000个。1000个人得一个，是可以完成到个课程。咁当然里面有很多人系冇俾钱嘅，咁但系其实你计又俾钱，都可能系得1%。 我觉得咧，嗰个数字系要分翻开嚟睇嘅，因为如果讲紧系冇俾钱，系嘛就咁报名读咧，佢嗰个目标本身就唔系毕业咧，你就唔可以用毕业呢个 数字去计。所以我就话就算有俾钱，而最后系坚持到6个课程嘅学生，都系唔够1%。即可能第一个课程有10几， 但我都想讲，有俾钱咧，都唔代表系以毕业作为目标啊！ 啊，呢、這个又好啱，因为有啲情况，佢哋可能净系想读一个， 系啊，即系佢只系觉得等同我哋去某平台俾钱睇套戏，佢真系好想睇套戏，咁佢又觉得你套戏值多钱，咁我咪俾咯，只不过你套戏一个课程啫嘛。一个课堂，佢未必需要个证书，未必需要毕业，只不过你假设咗佢要上晒之后去毕业，咁所以我觉得佢嗰样嘢系反映紧，有几个数字嘅即系 tiers 啊，即系有几个数字嘅层次啊，价钱嘅层次就系、是、有啲人觉得知识系有价嘅，咁啊愿意俾咯，咁有啲人觉得个证书重要嘅，咁就读晒俾钱咁，咁所以我觉得嗰、那个。所以那個即完成度咧，那個困難啊，即係點樣用個數字去反映現象咧？就是你好難釐清呢班人嘅個 incentive 係乜？ 係呢、這個我同意。其實你單從一個數字咧，去評估嗰、那個即個困難度咧，其實都唔準嘅。亦都係有啲人咧，佢係因為睇佢有冇興趣。咁係去讀嘅，咁其中我都有一個 case 見到係有個同事咧，佢係因為佢本身已經係博士嘅，所以咧佢唔需要讀曬所有嗰啲課程嘅，佢就揀咗其中一個課程，但係又同工作咧好密切相關。咁佢讀完睇完一個課程之後咧，佢其實咧就結合到工作嘅需要咧，就已經做咗一個產品出嚟啦。即係將啲知識、將啲理論已經轉化成一個。可以交付的一個產品， 我哋叫 knowledge transfer， 係啦， 將個知識轉型咗一個實體嘅一個產出。 係呢一種反而仲更加難能可貴啲。 我都幾同意，因為我覺得即係讀書有時都似做運動嘅，即係你讀得越多咧， 講得好， 你個節奏咧就可以保持得越快，同埋 肌肉嘅訓練啊， 係啊，即係好靈活可以應用到。即係我而家都會讀讀翻啲網上課，即係我本身讀完跟住。碩士畢咗業啦，而家我都會再讀一啲網上課，主要就係一來為興趣啦，二來就係睇下有冇啲新嘢， 係 我可以用到喺工作上邊。 係，其實我都冇停過嘅，即係咧都可以講下。我咧係有報一個係月費式嘅， 哦，我知邊只 嘅網上課程。咁咧好多間大學咧都供應課程喺上邊任睇嘅，我咧就係每日嘅。朝頭早做嘅一個必然嘅東西， 但就唔係為畢業嘅，即係唔係為做功課， 即 係齋睇嘅。 係啊，即係讀個課程，可能我中意睇第一堂、第15堂、第6堂，我就可能一邊做運動，然後或者一邊食早餐嘅時候，咁嗰個加埋差唔多一個鐘頭啦。咁我就可以完成到差唔多2堂。咁佢嗰個堂長啲嘅，冇你哋嗰啲7至10几分钟嘅，佢就差唔多10零分钟至20分钟一堂咁。咁所以咧，我通常我而家都仲係維持呢個習慣，就係每日上2堂課。就是相當 random 的，即是我隨便去揀，然後每日都保持住學習的狀態。我覺得網上課程的吸引地方就是令到你不會覺得 你離開咗校園之後，你人生嘅學習時代就過去。 係啊， 網上個課程就話俾你聽，哇，其實仲有好多嘢係你可以學，係需要學，而且不斷更新，係有嘢要學。 咁我又想問翻阿 Kim 一個問題，你都會請人嘅，咁你對於呢啲網上課程嘅學生嗰個認受性啊，你會有咩睇法咧？ 我會係作為其中一個考慮嘅條件，當然唔係全部啦。咁我哋都會有即係話正規嘅渠道，即係通過流程去做面試嘅。但如果係譬如我本身已經係就話經過一個咁嘅流程，經過咁嘅課程咧，如果我要揀人嘅話咧，我知道。我自己是怎樣走過來，跟住經歷到有幾困難， 其實都很難的 即經歷了什麼，是不是？我知道其中如果是我覺得是不容易可以完成一個課程，但是這個 candidate 他可以完成到，那我是給他加分的，是的。但是呢其他方面呢，我就會參考他即工作方面其他能力即除了知識之外， 即證書不代表一切啦，但是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但是讲回内容，刚才即系苏师话很难，个难可唔可以再讲多啲？即系有冇入学试啊？定系还是系点样过程里边佢令到你毕唔到业，所以难咧？系点？ 其实网上公开课，公开嘅意思就好似公开大学咁咧，就冇收生要求嘅。咁但系佢就会有一啲因为始终都系 postgraduate 啦，即系硕士级嘅课程啦。咁佢会 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假设你有一啲嘢你系识嘅。即係假設有一啲大學教咗嘅嘢，你係應該識嘅。咁所以個課程裏面咧係會有好多嘢係會輕輕大過，但係你可能喺大學讀係讀一個十個禮拜嘅課程，可能一堂就講咗咁樣，係好快嘅。咁至於點解難啊 ？Kimmy 頭先講咗幾個重點嘅，你可以再分享一下。譬如點解有啲即係我都見過嘅，有啲同事畢唔到業，或者係完成唔到個課程，其實個原因係咩？ 即係。我就咁睇啦，即系唔同嘅人，佢肯定有唔同嘅原因嘅。咁其實我覺得，譬如呢啲課程咧，我覺得未必係即系讀過大學你先可以學嘅。我覺得你其實中學嗰啲基本嘅知識夠咧，扎實咧，其實都可以做嘅。 即係話高中有讀書， 高中有讀係啦。 所謂嘅扎實係，因為嗰啲我哋頭先講啲都係工程學科啦，即係你本身有讀一譬如純數啊，或者係而家嗰啲 Math Two、Math Three 嗰啲啦。 咁佢难就难就即系话，如果你要攞即系嗰啲 top percentile， 即系攞九分以上嗰啲， 你攞八廿几分啊嗰啲咧，其实真系好容易嘅，我觉得。但系 学霸讲噶头先， 即系攞得高分咧，就唔系坚持每个课程攞晒高分咧，系难嘅，因为你所有呢啲考试嘅成绩咧，系作为第二个阶段，譬如 要去大学收唔收你， 系啦，收唔收你 睇课。 是啦，这个另一个去衡量条件的嘛。 所以我的实际的即是个问题，或者我再去修正我的问题，就是网上课程怎样去维持或者去确保那个教学的质素。就是说不可以即是随便每个即是有即是我三个这样，然后就说呢我搞一间不知道叫做苏式大学，然后搞网上课程。然后我就俾张证书你噶嘛， 其实得噶， 有法律保障嘅。你要如果你喺香港，你要过教资会，即系你有一啲所谓嘅 accreditation， 即系你要某个认证噶嘛。咁我就系讲紧网上课程点样去确保个教学嘅，即系可以认证到所谓个 QF 啊。 其实有两类嘅，有一类课程就系大学开嘅，真系大学开，用翻佢哋喺而家實體課教緊嘅課程去教嘅，另外一類咧就係大公司開嘅，咁嗰啲課程其實就係一個職業培訓嚟嘅，即係譬如亞馬遜啊、谷歌啊、即係 Alphabet 咁樣咧，佢哋會有開啲課程係訓練一啲 programmer， 即係寫程式嘅人啦，佢哋係專教我哋公司，其實就係要呢啲技能，咁你學完畢到業達到呢個分數，我哋保證會俾個。面試機會你，不是保證請你，保證給個面試機會你，就算你沒有相關的學歷，我都會見你，如果我覺得你合適，我就會請你，即是他那個課程本身就其實是一個收生或者招聘的一個流程來的，你能夠讀得完又能夠合格，那你就過了個流程的第一關，其實學校收生都是這樣的，現在有些學校是用那個網上課程作為一個收生的第一步。 我覺得其實收生呢對公司來說呢，如果只是即係完成一個網上嘅課程，招聘啊，即係完成一個網上課程。當時可以攞到叫做 Micro Master， 同埋對比起做曬呢啲課程之後，再考埋個 Final Test， 再入埋 校園去學， 係啦， 呢個係即係又差啲嘅， 係兩個唔同層次嘅， 兩個唔同層次嘅。咁啲公司咧對後者佢嘅認受程度就比較高啲，即係譬如 即係你可以去一間大學。读埋佢剩翻落嚟嘅课程，跟住攞到个毕业证书，咁梗系 嗰个证书嘅效力系等同于即系话喺校园入边读嗰啲嘅， 咁梗系有啲， 梗系受 分量梗系重啲啦。咁但系其实个网上课程本身都代表一定嘅能力同埋水平。不过我都想回应翻头先米哈嗰个问题，其实好多学生个读唔完个课程系点解咧？系个我觉得主要系个 commitment 即系嗰个。完唔完？我係咪真係好需要、好希望可以完成個課程？我有幾渴求？ 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但係另一個原因咧，都係關我剛才想其實引起討論嘅嗰個問題，就係、是、所謂點樣確保個教學質素。嗱，當然我哋全世界咁多大學有好多種劃分大學嘅方式啦，係嘛？即係所謂歐陸式啊，或者美國式咁樣好多唔同啦。其中一個劃分方式咧，就係、是、所謂入嘅時候好嚴。出的时候很松，或者入的时候松，出的时候很严。 美国式 啦，我想引出的就是其实网上教育或者教学的方式呢，其实普遍是以入松然后出来的时候比较近。个原因就是因为讲公开招聘的时候，其实它没有用入学试去难了你任何人读的。但是通过个课程内容的要求，你需要过到个测验，你要需要做到功课，你需要上足的时数等等。其實你個畢業嘅嗰、那個所謂保障緊個教學質素咧，就透過你出嘅時候究竟滿足到幾多要求。咁所以都正正咧係會，如果相對於例如本地大學嘅嗰、那個即係、就是、 入嚴出二啦，即、就、係、是、本地大學係。 咁所以嗰、那個畢業率一定高㗎，因為佢入咗嚟就基本上出到㗎啦嘛。咁所以、那個 畢業率一定高。 但係網上點樣咁低咧？就係、是、因為佢入嘅時候太鬆啦。咁所以佢後期咧，其實佢一定要收翻緊。咁所以係一個好邏輯性地，佢一定會係嗰個畢業率係會即係咁低嘅。 應該話個 assessment 即係嗰個評核標準係定得好緊嘅。 佢必須要咁做，因為佢收嘅時候收得好廣。 但係咁樣其實俾間大學咧又多咗選擇性，我覺得，因為你可以擴大你嗰個選擇嘅範圍啊嘛。咁跟住你可以揀一啲即係對。对学习或者对完成 如果 这个课程有成绩好 的话 这个讲得很好，因为网上课程就可以处理了很多稀有性的问题，即例如我实体大学我的课室真的只有那么多位嘛，那我当然要通过某些的选择去令我觉得最后留得低的是较容易去即是去 fulfill 到一个高的学习质素的学生、 这个都是大学的一个揀人嘅一個主要原因嚟嘅，佢都希望揀，尤其是研究院啦，希望揀啲成功率比較高嘅。 其實係投資嚟噶嘛，即係學校都係投資緊， 佢都唔想你畢唔到業噶嘛， 係啊，即係佢都想你發揮到噶嘛。 咁、那個學校咧都有一個機會，就係可以咁樣通過咁樣揀啲mix 得比較好嗰啲人，即係喺一班人入邊有唔同 background。 唔同嘅文化啦， 有啲做咗好多年 工 作經驗嘅，有啲又啱讀完書嘅都有，咁樣就互相交流，就促進咗成個 network 嘅。 咁同埋亦都減低咗個學生嘅成本嘅，即係譬如我同阿 Kimming 嗰個例子啦，我哋有一半嘅學分係上網讀嘅，一半學分喺校園裏面讀，我哋就五個月畢業㗎啦。咁其實生活費、學費都慳咗一半嘅，咁都幾多錢。 而你好多嘅學分仲除咗係錢之外，仲有時間啦。是不是你很多的學分是在這個車上收筆的 在巴士上是都有道理好了、今次時間差不多我為大家帶來一首歌改變常改變林子祥的希望大家呢可以透過網上學習給自己一些改變 将一支箭，留下记忆一片，留下痛苦一脸。那个会默默步向前，那个会为求自我又再欺骗，改变想改变，风雨前几得不变，令你我一切拖如欠，令你我相见虽近，梦却很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以网媒立场新闻及其他人串谋发布多篇带煽动性文章，拘捕七个人，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九和十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同时冻结公司6100万港元资产。警方话被捕七人包括该网媒的时任编辑和时任董事，有关机构涉嫌在国安法实施后不断刊登多篇带煽动文章。另外消息话，警方通缉立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立场新闻发出公告即时停止运作，包括网站及所有社交媒体立即停止更新，并将会在日内移除，所有员工已经即时遣散。香港记者协会话，对立场新闻停运表示痛心，会尽力为受影响员工提供协助，又话基本法等保障市民言论及新闻自由，深切关注警方以国家安全为由，在一年内多次拘捕传媒高层，搜查储有大量新闻材料的新闻机构。记协话，警方连串拘捕行动引发寒蝉效应，对基本法保障的新闻自由造成极大冲击，促请当局保障新闻自由，俾新闻从业员免于恐惧感采访。政府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明年1月1日起指明哈萨克和缅甸为 A 组指明地区。当局说早前发现5宗由哈萨克输入香港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株个案，哈萨克将被列为加强监测 A 组地区。抵港人士需要先到竹篙湾检疫中心进行4日强制检疫，期间每日进行检测。抵港第5日由专车送到检疫酒店，完成余下17日强制检疫，并在抵港第26日到社区检测中心检测。另外，由于缅甸发现 Omicron 个案，缅甸将被列为 A 组指明地区。在21日内曾经逗留当地的非香港居民，明年起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须要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并持有认可纪录才可以登机回港。抵港后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21日强制检疫，期间接受6次检测，在抵港第26日到社区检测中心检测。葵涌医院一名男病人2018年11月受伤倒卧在医院浴室，抢救后不治。一名36岁男院友事后被捕，他否认一项误杀罪，陪审团以5-2大比数裁定被告误杀罪罪成。

心理學家彼得 Peter Gowitzer 發現，我們可以用當 X 發生我會做 Y 的形式對自己許下承諾。 例如你可以許下，當時間到了早上六點半，我就會落街跑步的承諾，這樣你就會較能夠克服惰性，做出值得自己自豪的事。個中原因是這類句子就好像心理疫苗，令我們預示各種狀況的應對方法，不至於當刻彷徨失措。 最後，深刻的時光往往是人深刻的聯繫，而人際關係的強度取決於你覺得對方有幾能體察我們的需求並作出反應 responsive。 這個分為三個元素，首先你要明白對方認為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再尊重對方的性格和需要，最後甚至要主動積極幫助對方滿足自己的需求，這樣就能創造深刻的連結。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關鍵時刻》，作者奇普希斯及丹希斯，由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喺呢个播音室里边咧，就我哋嘅嘉宾冯杰明啦，同埋主持米哈，同埋我苏轼嘅。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下一站网上大学。咁我哋头两节都讲咗好多关于应受性啦，同埋呢个网上课程嘅嘢啦。喂，咁我哋最后一节可以开放少少啊。 最后一节，我想先问翻你个题目。其实下一站咧，呢一站都好似已经系噶咯。 咁暫時啲實體大學都仍然係一個主流嚟嘅。 哦，你下一站意思係直頭可以即係平分春色啊？ 啊，我有個睇法嘅，即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啊嘛。即係網上嘅公司啦，或者網上嘅生意模式啦、 嗯， 其實好多時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有最大嗰間，或者有第二間就冇第三間嘅。 咁究竟係文定係武啊？ 咁即係網上大學，我覺得有一種咁嘅形式嘅。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就係、是、譬如你會揀最好嗰個課程，嗰、那個課程係嗰間大學開嘅、 嗯。 即係當然，如果佢有開嘅嘛。咁、 嗯、 我覺得都有啲咁嘅情況， 嗯嗯、 即係會有一個課程佢個收生網上課程 係 比其他同樣開類似網上課程嘅大學係多好多倍喎、 嗯嗯， 即係唔係多好多啊？多好多倍，可能講100倍、200倍嘅收生情況。咁、 嗯、 呢個都有一個情況。咁但係會唔會對實體大學有影響咧？我想問下米哈啦。 我估咧喺整個教育制度係涉及一個即係城市、地區或者國家嘅政府所去理解嘅話咧，其實嗰個網上大學要取代實體大學咧，仲有一段相當長嘅路要行嘅，因為嗰度涉及好多資源嘅問題。即係你究竟例如嗱，舉例一個，例如香港政府係嘛資助咗一間本地嘅大學，然後佢嗰個網上課程咧又去收緊海外嘅生， 全世界噶嘛。 咁其實每一個學生其實嗰個資助緊，咁究竟個政府資助你嘅嗰個人嚇呢一個咁嘅資源，究竟有幾多係服務緊外邊嘅人？定係服務緊本地嘅學生，即係嗰條數咧，其實係相當複雜嘅。咁呢一個亦都係我估係好多做緊政策研究或者政策擬定者，其實佢都知同埋諗緊。所以點解會有一段時間咧？其實本地大學咧做好多所謂自資課程，自資課程咧，其實好多時就涉及到呢個問題啦，就係、是、究竟佢收嘅生佢唔計落去嗰個所謂 即係教資會嘅課程同埋自資嘅課程係 啦。咁但係。但是那個教職員本身是同一間大學的教職員來的嘛。 你出緊一部分的糧是政府的嘛。 是啦，那你要分分開啦，就是究竟你所服務的課程是一個教資會所資助的課程，還是自資課程？而網上課程即是很明顯是自資課程啦。是。而但是用緊教資會的人喎，咁樣係嘛？咁嗰個就會有一個相當複雜的政策問題。咁我而覺得暫時除了即係你後來慢慢發展下去就是 我分開兩條隊咯。即係你請人嘅時候就已經分開咗。 即係好似、即係好似 Space 同埋呢個 Hong Kong U 咁樣啦。 係啦，早期都係未分開㗎。即係好多，我唔係講淨係香港大學，即係我意思係喺大部分講社區學院同埋嗰個大學本身有好多騰騰瓜瓜人騰嘅，例如你校舍嘅使用， 後來都分得好開， 係咪？你後來冇錯啦，我就係講即係你慢慢要分開佢，咁你先能夠再發展。咁所以下一站網上大學咧，其實係鋪咗好多站嘅，即係先係從一個好混合嘅、好混沌嘅狀態，然後大家開始釐清問題啦，咁然後開始去分開兩個機構，咁等等等等。但係你分開咗咧？你就未必用到本身的名牌咯，嗱，大家要留意，系嘛？即系例如你用紧 MIT 的名牌，咁但系分开咗之后，你计唔计 MIT extension 系 MIT 先？咁系嘛？ 系唔计嘅， 系咯。咁所以你又会削弱咗嗰个网上课程嗰个认受性咯噃。咁所以呢一样嘢系一个即系不断喺度猜紧波嘅过程啦。 系啦，我又问下个客先，即系头先问咗店嘅，即系代表店方嘅。 我唔代表任何店方啊，我系从业员。 系从业员嘅，我问下个客先。喂，咁啊 ，Kimman， 你作为一个顾客啊，咁你觉得网上大学系咪可以取代咗好多实体教育机构嘅一个功能咧？ 我睇法我就唔觉得个会即系话。會用取代這個詞，因為其實是看個趨勢的，我覺得是。近年的疫情是不是是無疑即增加了很多人去通過網上課程去學習的。還有越來越多，我覺得是做了即工作一段時間的人之後呢，他發覺個知識不夠用了，成人教育，他想學的新東西了，他是更另一個即係好快一個方法咧，就係去網上去求學嘅， 即係工作方面嘅教育，即係職業導向。 係啦，個靈活性高嘛，咁個時間成本又相對低啲嘛，咁啊會嚟越。咁我睇個趨勢咧，應該係網上課程啊、網上大學啊呢啲咧，應該係會越嚟越多嘅。咁就即係睇翻實體嘅大學咧，其實即係點樣去應對咯？我覺得係，咁應該可以係互相配合嘅。 即係例如用網上去收生，網上課程去收生啦，揀人啦。 係啦，係啦。未來咧，我覺得係即係話你靈活性高，你選擇性多。你即係話個課程面對嘅觀眾又大，咁樣咧對一間大學咧先會有一個吸引力。同埋對一個大學嘅品牌咧都會有提升咯。 咁頭先其實我哋都討論過嘅咪後嘅時間，嗰日講過大學即本科啦，本科生是需要有啲 U life 啊嘛，即係大學生活啦， 校園生活 係啦。反而我哋呢啲成人教育或者係職業導向嘅教育咧，職業導向可以係本科即係associate啦，即係嗰啲叫做副學士，或者係 postgrad 啦，即係研究院嘅課程啦，都相對係會職業導向少少嘅。咁啊，適合用多啲網上教學，因為其實啲學生比較知道自己要學咩，同埋知道點解要學噶嘛。咁但我又想拉開少少，我最近咧就去。因為小弟都要主持電台節目，都要擴闊知識領域。 係啊，聽緊係。 係啊，咁 知道你主持緊，你唔使介紹翻自己。 我就報咗個哈佛網上嘅歷史課程、中史課程。 係。 咁嗰兩個外國人嘅教授咧，國語好好啦，對中國漢學啦，佢哋叫漢學嘅認識好深啦。 佢用英文教嘅，不過佢識國語，即係識普通話。 佢成個課程用英文教，即係我嘗試用英文去學中史咧，喺一個哈佛嘅網上都幾得意喎。即係我覺得除咗真係想學嘢咧。有時為興趣，頭先米哈都講啦，你會報一個月費嘅節目去學一啲好 random 啊，即係好隨機咁去揀啲嘢。 我有想下微積分㗎，不過唔係好聽得明啫嘛。 喺度開玩笑啊！ 我都會讀一下一啲，譬如天體物理學啊咁樣，即係唔使考試，唔需要。 係啊，即係純粹聽一下咯，冇乜所謂。有陣時知識嘅嘢，你即係聽唔明咁唔緊要，咪繼續聽。 有個概念 係你總有一刻會聽得明嘅，突然間好得意嗰啲嘢。即係好似聽外語都係咁嘅，你總係有一刻突然間，聽明咗，好似聽明一啲啦，起碼咁樣，即係嗰個係不斷沉浸。 即係我發現我睇得日文卡通片多嘅，日文都好咗嘅。 係啊，真係會嘅。 我突然有個問題係想問阿 Lens， 或者你譬如你用通過英文嘅角度去讀個中國歷史咁解啦，係咪？你發覺係會唔會有唔同嘅意思嘅咧？ 其實唔係個語言嘅問題。因為佢最後嗰啲人名、地方名嗰啲，其實全部都係國語嚟嘅。 而家本地大學咧。都要求用英文教中史噶啦，因为大学嘅国际化咧，系唔系假设紧你每个人都系识中文而修历史课， 全部都系本地。 系啊，咁所以其实嗰个语言的确已经唔构成一个问题。 但我又想讲，港大就系用英文教历史嘅，中大咧就主要都仍然系用翻中文教历史嘅。 我唔肯定啊，交翻俾中大嘅同事去 回應 你嘅問題。 呢個係嗰啲情況， 我 有啲三分二 有啲懷疑，係啦，佢唔會全部都係啦。 係啦，咁但係我想分享翻，其實唔係嗰個語言嘅問題，因為譬如我哋中國人都可以學拉丁文去研究古代嘅西方史啦。其實語言唔係一個大問題，主要係個史觀嘅問題。 中醫就比人複雜啲。 啊，中醫真係， 因為嗰個翻譯嘅過程未完成啊。你嗰、那個例如好多嘅古書啊等等咧，你未轉到個語言，咁所以嗰個就複雜啲。其實相對上嚇，但係其他中國哲學、中國歷史其實都真係好耐嘅一個研究。 即係漢學其實喺西方都有好耐歷史啦、嗯。其實我想講翻主要係個史觀嘅問題，即係而家喺香港讀嘅歷史嘅主流史觀，同喺西方教緊中國歷史嘅史觀係會有啲唔同嘅。即 係點樣咧？你覺得有咩唔同？ 譬如對夏朝係咪一個？ 朝代 信史嘅 信史 嚇，咁好明顯夏朝唔係一個信史啦。咁對 咁個分別喺邊啊？ 譬如對姚信宇三個人，到底佢係一個咩類型嘅，即係個神話人物，定係一個歷史人物啦？咁、嗯、呢個來自呢個哈佛教授講嘅，佢就話咧喺中國咧就會覺得姚信宇咧就係歷史人物嚟嘅。 係咩？我哋 但喺佢哋即係喺漢學嘅角度，姚信宇其實係一個。半神話的人物嚟噶嘛，即我哋唔冇證據佢哋真實存在過噶。 咁又唔係，我哋中學讀中國歷史都唔係當佢信史噶，都係當半神話噶。 嘅感覺，即係佢意思係大部分中國人就 take it for granted， 即係覺得我呢三個其實係歷史人物啦。 我唔肯定，我唔肯定呢個判斷係咪準確。 即係起碼係啊，我又講翻一首答試題嘅文章啊，喺蘇適答佢個考狀元嘅時候就寫一篇文。 嗯 佢個頭八個字就係姚信宇湯， 嗯， 文武成康， 嗯， 跟住就講啲八個先賢嘅君主做咗啲乜嘢，即 係但係嗰陣時嗰個唔係歷史學啊嘛，如果你講史觀就係現代學科制之後嘅史觀啊嘛， 唔係即係佢講緊中國傳統史觀，我諗佢係大概講緊二十四史裏邊嘅史觀，即係史記嗰類嗰類書嘅史觀。 咁我理解， 中國嘅傳統史觀係一路都當姚信宇係歷史人物嚟噶嘛，即當然啦，去到近代的中國歷史，我哋嘅史觀係同西方係有啲 銜接咗嘅啦，已經 係，即我哋都唔當佢係歷史人物嘅。 嗯， 但係呢個都幾即係同埋西方即係知己知彼啦。佢哋讀漢學其實都係想研究，即係你班人點諗嘢嘅，即係中國人呢個文化係點樣組成？ 互相理解啦，我估即係對於喺文化科嚟講，即係其實係想明白呢個多元嘅。世界係嘛？每個文化民族之間，自己係一個咩嘅定位，咩嘅歷史？但係網上課程有一個幾得意嘅迷思咧，就係所謂同學之間嘅互動。即係剛才講話本科生需要有校園生活，我呢個咧都經常問自己，呢個係咪一個太快嘅假設嚟嘅咧？即係話本科生咧喺校園裏邊咧啊，就好多同學仔嘅，咁佢哋咧就好多互動，佢哋咧會傾偈啦，會追求學問 啦，係咪？ 咁但係我就成日都諗嘅就係，其實一個如果好主動想去同同學連結嘅人咧，其實佢喺網上課程都有，剛才例如講話 forum 啊，好多嘅論壇啊，可以喺 e-learning 裏邊用到啦，去同其他同學交流啦。在疫症期間，其實大家也習慣了用網上的方式去跟同學交流。我都即開始真的懷疑緊，究竟在 campus life 裏面所謂同學之間交流呢樣嘢，究竟有幾實在啊？ 我可以就是以我自己的個人感受講一講，分享一下嘅。咁喺個網上學習嗰陣咧，係有啲 forum， 但係嗰啲交流咧，即係僅係對於嗰個問題所有交流。咁之外，其他嘅咧交流咧，其實就好少嘅。咁喺個校園生活入邊咧，其實可以同埋啲同學仔啊，你除咗上課之後啊，仲或者係食飯啊，或者係去一齊玩啊咁嗰啲。 你大學時候有冇啊？ 有，係嘛？大學有，同埋今年年頭去美國都有， 係嘛？ 雖然有疫情，咁即係話就少啲咯。呢個係好特別一個校園生活可以講。係啦， 係因為我去 MIT 嘅時候咧，就成日蒲酒吧嘅。學校裏面有酒吧嘅美國，咁所以 到我嗰陣已經冇呢。 咁你而家喺城市大學咧？ 城市大學梗係冇酒吧啦。 我知啊，你同學之間嘅交流啊。 我同嗰幾個博士生咧，就都幾 friend 嘅，即係大家都會喺 WhatsApp 度互相。 即交換一下 都翻去翻網上喎，但係呢個都係需要知道啊，呢、這個都係線下誒線上噶， 因為其實我而家呢個課程冇乜堂上噶嘛，即係唔會成日見到噶嘛，咁所以就係即係會變翻同嗰種。 即係我想提出嘅就係當個現實社會個社交都係數碼化，究竟我哋點樣去理解所謂校園生活？即係必然所帶嚟嘅學生之間的交流，我想提出嘅係呢一點。即係因為喺現實社會裏邊，我哋嘅交流都已經係線上嘅交流啦。咁所以其實網上嗰個嘅教學係咪真係又完全係滿足唔到話所謂傳統我對於校園生活嘅想像，就係、是、啊同學之間好多交流，我係有一定嘅懷疑嘅嚇喺呢一個點上邊。 但係我覺得二十歲同即係譬如我而家四十幾歲有啲唔同嘅、對嗰個校園生活嘅要求或者個需求或者個。 真 係 expectation。 我長期在大學工作，話俾大家聽就係而家嘅以前我哋上妝係好必然嘅事情，係嘛？即係 有代溝啦。 入大學係需要即係去上下學會啊，去搞下學生即係組織 學生活動啦、 啊。而家斷妝嘅情況係好嚴重，大家入嚟大學係好目標為本嘅。 哦， 即係讀學分啦，然後攞好成績啦，都係尊重。 即係專揀啲容易攞高分嘅 course 啊！ 我唔係咁嘅意思，但係佢哋個目標係學業目標為本嚇、而校園生活裏邊嗰啲活動咧，其實都幾難去揾志願者參加嘅。即係呢個係一個真係我目睹嘅現象嚟嚇。咁、所以嗰樣嘢係究竟係對大學校園嘅歸屬感嘅減弱，定係還是現世代對於其實佢生活裏邊已經好多姿多彩？ 是大學普及化咗咧， 佢唔需要喺校园生活里边去追求喺同辈里边嘅社交生活啊。 嗯， 系嘛？以前我哋就入嚟大学，咁我哋就见到同学仔啦，咁然后你好难去再认识其他嘅，即系同辈里边又可以倾到。但系而家唔同咗啊嘛，当个社交生活已经扩展咗去数码世界， 即系你喺呢个面书啊， 系啊，咁你就唔必然要喺校园生活里边去有朋友啦。佢哋只需要喺小组报告前后去做准备，咁然后认识，系嘛？咁所以我觉得网上世界。或者網上大學、網上教學的下一站是否真的完全不會取代到校園生活呢？我真的覺得可能要再等一等，我們要想一想，即是是不是我們本身有代溝去對於理解校園生活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我其實真的挺喜歡校園生活的，雖然讀了一段時間的網上課程之外，去到譬如去到美國校園咧，那個校園生活都幾期待嘅嗰陣。咁、雖然就比較 limited 啦， 你拋妻棄子咁樣去嘅喎。 哦，係啊。 可唔可以唔好成日喺節目度講私人嘢？阿蘇式嘅專長咧就係講曬大家嘉賓啊嘅家庭生活咁樣。 咁講翻咧，即係雖然有線上嘅交流同啲同學仔係咪？但係去到校園之後咧，大家咧都會有安排各種各樣嘅活動。咁樣嘅話，即係對個感情加深啊，同埋有時咧都會組織一個叫做係study group。 哦，我以為係互助委員會。佢呢中秋節，我記得我嗰次喺外國嘅時候，中秋啊、過年啊，即係就好中意咧，即係我哋 一班中國人。 係啦，冇錯。 做呢、這個我都有。 成日都唔明白大家啲旗袍喺邊度變出嚟嘅？點解可以喺呢個時候就著到個旗袍出嚟嘅咧？ 唔係咁都好，即係都幾得意嘅，因為始終即係你去留學啦，即係去美國，所以我覺得你喺本地讀大學同喺外國讀大學係有個唔同嘅感受，或者有個唔同嘅期待嘅，即係始終出國讀書嘅機會可能都相對少啲啊嘛。呢個我覺得聽 Kimmy 講得好有道理嘅，即係都係會有啲期待。咁啊，嚟緊即係其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先介紹翻聽日。星期四晚的廣東廣西呢就會有鄧達志啦、張偉文啦同埋方俊呢同大家講一講呢個從輪椅傳達嘅靚聲，咁我諗呢係同關於唱歌有關嘅。 聽日要聽下啦， 聽日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呢最後呢我就想播返首歌俾大家，就係、陳百強嘅畫出彩虹。咁希望大家呢透過自我學習啦，即係終身學習啦，都可以呢畫出自己嘅彩虹。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彩虹，情话已历千年，